第190集，上元佳节。 在西夏人未离开大恒之前，他们的一举一动将会受到监察处和东陵卫的密切关注。顾元白也询问过了将赎款书送到西夏的使臣们，问他们西夏皇帝收到赎款书时是什么样的表现。 西夏皇帝命人读完书后，怒发冲冠，勃然大怒，他命侍卫要压下我等，幸而被众位臣子拦下，我等忧心惶惶。但不过几日，西夏皇帝再次将我等召入宫时，虽神色仍然不善，却已准备筹备赔款了。 但若是问他们西夏从哪里准备的这些东西，他们也答不上来，因为人家自己国库里的东西只有人家自己才最为清楚。顾元白肯定西夏有问题，所以暗中的盯梢和查看必不可少，在这方面就不必顾及人道主义了。若是到了必要的程度，顾元白甚至做好了不讲道义直接扣留所有西夏人的准备。当然了，如果不是到了非做不可的地步，顾元白并不想在外交上破损大恒的信用和名声。2月25，上元佳节，这一日张灯结彩，夜不宵禁。薛九瑶一大早就想要请旨入宫，顾元白没有允。直到傍午，落日的余晖让大地还残留着热意，圣上才换了一身鸭青色长服，披上昨日才送来的银毛大氅，将发丝理好在大氅之外，这才迈着悠然的步伐，闲适地走出了皇宫。一出宫门，就见到背着手挺拔站在不远处的薛九瑶。薛九瑶一身绛紫衣袍，身姿修长笔挺，他一见到顾元白，眼睛都好像亮了起来，目光直直移不开眼。顾元白走近了，瞥他一眼，好笑： 回神，你怎么这副神情？难道是看见什么仙人了？ 薛远克制着想要收回目光，但最终还是放弃，喃喃道： 是看见圣上了。 顾元白顿了一下，鸡皮疙瘩起了一身。元宵时热闹，马车都进不去闹市，只能停留在街市前后的两旁。顾元白为了省事，也并没有乘坐马车，徒步走着，累了就走得慢些。薛远还记得他说过的话： 圣上如今走起来还觉得手脚无力吗？ 现在还好。 圣上 微服私访，别说错了嘴。 元白， 你可真是会打蛇随棍上。 走了没多久，一行人就见到灯火通明的花灯街。街市中通透花灯高挂，大大小小，各式各样，人潮如海，笑闹声骤然如水入油锅般袭来。顾元白带着人走了进去，没有多久就淹没在百姓之中。花灯街旁就有一道潺潺流水，水流之中正有晃晃荡荡的莲花灯在飘荡。街市中的年轻男女们相聚河边，中间隔着老远的距离，时不时羞赧地说上几句话。顾元白正在看着一个老牛模样的花灯，手却突然被人握住。顾元白低头看着手，顺着抬头看到了薛远若无其事的神色。 松开。 不松。 顾元白双眼一眯，薛远余光瞥到他的神情，头皮发麻的多补了一句： 这里人多，我怕你走丢。 我走丢？ 说差了，是我会走丢，您得看好我。 之后不管顾元白说什么，他都不肯松手，手掌如同铁烙的一般，步子还越走越快，后头跟着的人被挤在层层人群之外，大声喊着顾元白： 老爷，等等小的们。 薛远当没听见，握着顾元白东钻西窜，很快就将一群人甩在十步之外。直到看见一个卖糖人的摊子，薛远才猛地停了下。顾元白差点撞到他身上，黑着脸道： 薛九瑶， 想吃吗？ 糖人 啊，公子。 老人家，你会做什么样的糖人？ 这位公子，老汉会的可多了，你要让我说，我掰完手指也数不清啊。 那这个人能做出来吗？ 我 我看看啊，能。 那就做一个他。啊，来个猪耳朵。 老人家接了钱，勾着焦黄香甜的糖丝在竹签上上下飞转。不过片刻，竹签上就出来了一个高头大马、长着个猪耳朵的男人。顾元白接过糖人，朝着薛远阴森森一笑，然后咔嚓一下一口咬掉了整个糖人的脑袋。 不错。 薛远顿觉脖子一凉。两个人离开糖人摊子，薛远听着他一口一口嚼碎糖人的咯嘣声音，身子也阵阵发寒。 圣上别吃了，甜着牙。 你叫我什么？ 袁。 嗯， 袁也，白也，听小的的话，求求你别再吃了啊。 还剩一半， 小的来吃。 薛远二话没说，立刻接过来送到自己嘴里，吃完后将竹签一扔，终于又空出了手来，不忘换了另一只手去牵顾元白。 这只手怎么这么冷？ 顾元白正了正手，没正开，索性将薛远当成了暖手的手炉。 是你的手太热。 我都给你捂。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